嗯，你小舅舅干嘛呢？ 钓鱼啊。 钓鱼？有收获吗？ 半个小时了，毛也没有。 闭嘴。你行你上。 我是。来了来了，鱼竿动了。 这 啊破鞋。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静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朋友们快偷偷月票吧，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一掉一双，我快受不了了。 第76集。 恭喜玩家穆加索暗名白龙谷飞星众目孤问镜中人柳和泽十方俱灭幸天成朝辞通关隐藏副本达龙洞达成首杀成就。 我去 我是记忆出问题了还是怎么着，诗人本每天不是只能打一次吗？ 是啊，我咋觉得我忽然穿越了一天。 你没穿越，看图，那八个人还在这里。 自从知道两个脆皮扛 boss，我就以为他们过不了几分钟就该散了。 别告诉我这段时间那两个大佬一直没出来，一直在打 boss。 震惊震惊震惊。 副本里两位大佬磨死 boss 后便从石柱上跳了下去，各自摔掉一点血来到了尸体的面前。江晨自然是不摸尸的，方景行自觉上前摸尸得到了一堆东西，由于是首杀，奖励是翻倍的。两人看了看，一件成装，一个稀有材料，两件副本套装的部件，以及金钱等若干物品，对于副本来说，可谓是相当丰厚了。江晨打量着副本套装，觉得还挺好看，拿起其中一件。 我要这个。 方景行见那是物理系职业的上衣。给程岩？江晨点头，他看过谢成岩的时装风格，这个颜色大外甥应该会喜欢，他准备慢慢给大外甥凑一整套。隐藏副本出的套装属性比普通本好多了，方景行问得很诚恳。 说实话你喜欢他哪里啊？ 哪都喜欢。 他收好装备。 走吧。 方景行看了看他，拿起这些东西跟着他出了副本。门口早已围满了人，小队的八个人迎过来。 大佬牛批。 打过隐藏副本的几大帮会成员也紧随其后。 太他妈牛了。 找个地方分东西。 不了，你们打的不用分。 他们算看出来了，两位大佬是真的牛。原本他们是想通过隐藏副本培养点共患难的情谊，比如齐心协力、情同手足、并肩作战什么的，最好想起来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也好顺利组队去打隐藏剧情。可现实却给了他们一套组合拳，烟花是大佬先炸的，小怪是大佬先打的， boss 是大佬弄死的，甚至他们还得向大佬问出 boss 的机制，免得以后被虐得死去活来。这么一个惨烈的情况，他们哪有脸分东西啊？方景行把物品清单截图发到队伍频道给他们看，八个人看了一下，有些羡慕，暗道不愧是首杀奖励。不过毕竟是大帮派的帮主，他们眼窝没那么浅，这些东西他们能以后带队打，没必要和大佬分。方景行见他们坚持不分，便没再提这事儿。一行人离开副本，一边走一边听大佬叙述经过，这才明白坐腿上的真相。 这应该不算是卡 bug， 游梦不至于把奖励收回去吧？ 不会，游梦里的火把大都和花花草草一样是装饰品，碰上不会掉血，所以副本那个不是 bug， 是策划团队自己没想到玩家能搭出一条路出来，他们的锅当然不能甩在玩家的头上，顶多是游戏以后修补一下，不让玩家这么搞了。但是没关系，他们这次已经摸出了 BOSS 的攻击频率和血红机制，知道该怎么打了。他说罢，把视频也共享发到了频道里。八个人看了两眼，觉得 BOSS 有点惨，本该是虐的玩家死去活来，在论坛上开帖集中讨论的存在，落到两位大佬手里竟是这么个下场，还对着柱子阴笑，他们都替他脸疼。镜中人简直要跪了，深深地觉得两位大佬不是一般人，他正努力思考该怎么争取一下能让两位大佬同意和他们组队开隐藏剧情，就见迎面过来几个人都是如意的。江晨看见大外甥把副本套装递给了他， 回头给你打一套。 谢成岩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接过来收好，抱了小舅舅一把。退队吧，咱们去打本。江晨离开原先的队伍，和如意的组在一起，冲几位帮主扬了扬手算是道别，头也不回地走了。八个人一起目送他们远去。 那俩肯定是双箭头，艾明是单箭头。 嗯，别瞎猜。 我相信我的直觉，打赌不？ 赌什么？ 就赌要么是那两个人在一起了，要么是艾明爆发把十方居灭抢过来，或和他们决裂。我押一。 你这也没个实现。 哎呀，要实现干什么？咱们要结果，这多刺激啊，是不是？通过现在来压未来的发展。买定离手了，不许更改。输的人主城裸奔跑一圈，敢不敢？ 就裸奔？ 你还想怎样？ 彩霞一条，输的人蹲一起，让赢的揉点分。差遣十天，我压二。 信天城跟着自家成员压 一。 两位帮主都下了场，剩下的人也压了住，然后弄成文字截图保存。手握未来命运的三个人按照往常那样打了几个小本，一起回到帮会的小湖挂机。方景行看着封印师离开，转向发小， 你不注意一下？ 嗯，注意什么？ 他说是你的粉丝，现在每天和你在一起打游戏，还对你特别好，你这么照单全收不怕过界啊？ 那是我小舅舅，过什么界？ 谢成岩知道好友是担心以后小舅舅对自己爱而不得而受伤，拍拍好友的肩。 哎，我心里有数，不会的。 你确定？ 确定啊。 那你为什么总抱他？我怀疑你们早就见过面了。 没，我就是心疼他。 中午一起吃饭啊？ 今天不行，我约了圈子里的朋友。 这么巧啊？ 真的，朋友过生日，我得玩到晚上才回来。 好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